可以的。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八字教学新手那个入门测试房。那由我跟派，由我李副长跟派税科一起来主持这个房间。那首先还是谢谢大家能够上个礼拜经过了我们两个小时摧残之后还愿意来的人还不少，比我们想象的多。那我们今天的主要课程就像我们的标题一样，是第二门的课程，主要是讲食神的意象、地支长干跟十二长生运。那这三个东西我们会尽量在一到一个半小时之内讲完它的基本概念，然后剩下的半小时到一个小时会那个给大家发问，那或者是说复习之前的内容，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提出。好，那大家同样看我的 IG， 我是李组长，请看我的 IG。 我的 IG 里面有图片，就是八字新手入门二，上面有写食神意象是地支长干跟十二长生的部分。好，第二张照片大家翻过来会看到，它上面写着运算中日干代表命主，然后推算都会围绕着日干展开。这个部分我会首先要放上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些是新朋友，有一些是老朋友，那我再重新复习一下。一个人的八字的重点是先看他的日天干，天干的部分的看法就是你看论八字的 APP， 你可以参考我的头像或你自己的头像。头像打开之后你会发现会有上下上下上下上下总共四组的甲乙丙丁还有子丑寅卯那种国字，总共八个，这就是八字的由来，八个字。那你再看到我红色的那个丁巳那个地方有写个元南，也就是指这个人就是日柱，是他的自己，就是代表自己。丁就是代表这个人的命主。好，男生就是写日，就是写男。那日男就是指这个男生，这是一个男生，然后是丁火的命盘。好，丁天干。好，那先找出我自己在日柱的天干之后，再看到我们上个礼拜所提到的月地支，月地支就是子丑寅卯辰巳月未申酉戌亥，这些叫地支。那如果有不懂的朋友，麻烦你 IG 可能要先看一下我前面的八字入门新手入门一，它里面有解释什么是天干，什么是地支，那这边我们就不赘述。那你知道自己的日天干之后，第二个就要先抓到的是月柱的地支，因为月柱代表着四季的变化，不论是温度的变化、日照的变化、冷热的变化，都是很重要的影响。对什么的影响？对日柱本身的五行的影响。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有特别提到，先看日柱，再看月地支，接下来就是看月地支跟日主之间的互动，然后我们还略延伸出来，就是看其他的天干跟其他的地支跟日主自己本身的天干互动。那我们也做过很多示范的，那我们这边也不赘述。所以这一张图就是在复习上个礼拜的进度。好，那麻烦看第三张我 IG 的图，这个礼拜的图，不是上个礼拜的，这个礼拜的图也一样，是重新再复习一下，快速 review 一下这个相生相克的概念。这个部分的相生相克的概念，它刻意还把我们看最上面的有所谓的枭神正印、比肩劫财、食神伤官、偏财正财、七杀正官，那个图被截掉了，那个是12345678，12345678的七，七杀正官，这十个东西叫食神。那为什么是十个？原因是我们一开始就有讲八字是有五行组合的，哪五个？金木水火土。那金木水火土有五行， 五行当中又个别分有阴阳，所以五乘二就是十个，十个神我们就叫十神，这是十神的定义在这个地方。那大家要特别记住一点，就是十神的定义不是固定的，而是围绕着日主本身的五行而去定义这些食神。这些听起来好像有点饶舌，但是永远记得一点，永远以日主的五行去决定食神到底是相生相克，还是我生我克，还是同五，这五种。好，我们复习了十分钟左右，那大家对于上个礼拜的概念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就举手，不要客气。 我提醒一下，我们这一次大概三四十分钟就会稍微休息五分钟，让各位要去上洗手间或是干嘛的，这样子可以缓和一下，集体休息这样。 没错。好，如果大家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继续看第四张图。好。如果上个礼拜已经有学过的朋友就不会陌生，那这个礼拜才进入的朋友可能会有一点点觉得入门障碍，但是不用担心，我还会重复一边带旧的一边带新的进入。地支长干表是第四张照片，那这是我写的，字有点丑，大家包含一下，因为我觉得房间的那个书不好教，所以我就自己决定自己抄一份。那地支长干表，顾名思义就是十二地支。那十二地支都各自有自己带的五行属性。我一个一个念好，举个例，我不会全部举完，就是子水，子是属水，最底下啊，最底下的地方，子是属水，丑是属土，寅是属木，卯是属木。辰是属土，巳是属火，这样子推过去，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有讲到的概念。但是，为什么会有地支长干表？因为一个地支就代表了一个月份，好，一个地支代表一个月份。那如果简单来算，也就是说，一个地支会足足代表一年当中的三十天，也就是一个月。基本上就是三十天左右。但是老祖宗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三十天并不完完全全有可能是由一个五行所主导的气流或者是能量，它很有可能是由一个或两个甚至三个左右的五行富含在里面，混杂着当中。那他们会怎么样决定谁强谁弱，谁什么时候出来主导呢？那会是由更深入的八字的书籍里面会去探讨。那个口诀要背的太多，这里不是新手部门我们要教的东西，我们只会提醒你们，十二地支当中，有的人会完完整整三十天都只有一个五行主导。但是也有可能会有三个五行在还刮在这三十天当中。所以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这个东西会变相决定你在出生在什么月份的哪一天的时候，其实当中的五行会略有不同的质变。我举个例哦，如果你今天是单纯生在子月的人，子月就是农历的十一月，哦，农历十一月，这就很好分辨，几乎就断定了他的出生月份就是癸水为主。我们还不要忘记咯，癸就是水，我们重新再复习一下，癸就是水。那这三十天，子月出生的，农历十一月出生的小朋友或者是朋友，就是十一，就是癸水为主主导。但是我们看一下，如果我们举个例，如果是寅月，好，左下角寅月，农历正月的时候出生的朋友，你如果出生在寅月多 半是甲木做主导，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你看我红色桃红色的笔所写下来的，它分别还有甲、丙、戊三种五行，分别是属木、丙火、戊土，来在这个月份分别会轮流值班当执行班长，来主导这个月份的五行。那如果你是生在由丙火主导的寅月五行的时候，那你的火属性就会变得比较强。那如果你是戊土主导的寅月的时候的日子的时候，那你的戊土的属性就会变得比较强。那这个我们还是重复一次哦，这只是请你们稍微要记住地支长干的内容。那、当然不用硬背啦，因为硬背很痛苦。当初我老师叫我一定要背完才能够上课，所以我懂那个痛苦，因为你找不到那个规则，不容易找到那个规则跟顺序，所以我会建议大家这个表有的话就记，可以的话当然就背起来，如果不行也没关系，不要勉强自己学八字不要这么痛苦。好，那那个如果真的有任何要背诵上面想要知道当初怎么背诵的时候，在我们在提出发文的时候提出这样子。那讲到目前为止有任何的问题吗？ 好、有人有问题，Grace 要上来。 两位老师好 ，Grace 好， 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李柱祥老师说地支长干是老祖宗认为一个地支代表一个月份，但是这一个月份可能就是会分属于不同能量就对了。然后我突然想到说，那这个地支长干是专指月令吗？还是说年的话，它也有地支长干的问题？ 我告诉你，问的问题真深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好的延伸带出来的问题。基本上哈，地支长干，不论你是年月日时，不论你是年地支、月地支、日地支，还是时辰的地支，它的长干的内在蕴藏的力量不会变，都会拥有。但是问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说月令，我们直接讲月令好了，因为大部分坊间大家比较直接讲的就是月令，月令就是代表月地支，月令所呈现出来的地道跟能量，就比其他的三个柱，年柱、日柱、时柱来的直接而且明显。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回头再重复讲那一个，月支是最直接影响日柱本身的人的一个柱，最直接影响的力量。但是你并不能否认，它其实在年柱、日柱、时柱也拥有这些力量，只是那些力量不见得可以主动跟日主本身有直接的影响，有的时候必须要靠其他的因缘机会组合，才会有直接的冲突或者是影响当中这样子。那月令是最主要直接的东西，会优先看。那其他的部分我会觉得也需要观察，但是要斟酌这样子。那白色哥有没有补充的？ 对，有。我先讲一下，这样有回答到 Grace 的问题吗？ 有，谢谢。 好，那我补充一下，就是说年月日时，大家可以用一个方向来去思考。第一个，我会把天干跟地支，如果是之前有听到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自己的想象就是说，有点像天干是党主席嘛，地支是政党。那如果我们把年月日时，可能我会举例，年可能是国家，比如说我们在台湾，还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那月可能是我们居住的县市，然后日时可能是里长或更小的单位。那有的时候你相对来讲，你说你我们出生在台湾比较重要吗？还是在中国比较重要？跟你出生在假设你现在疫情，你现在在北部跟南部，哪一个比较重？影响力有差，它会有一个不同层次的思考。但是只是说以八字的思考来讲，大部分月份跟日的感觉的联动是比较强。那譬如说我也会讲，如果你一个家庭来讲，年柱可能就是阿公阿妈， 那月柱是爸爸妈妈，那日柱可能是你的未来的老婆，时柱是你的小孩，所以它会影响你从小到大的品质。但是我觉得好像你整体来讲，月份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带我，或者说有时候阿公阿妈，不管阿公阿妈有钱或没钱，其实有时候你出生在你的这个父母跟你们家，可能这个有三个兄弟，就像我爸是排行老三，可能在大阿伯、二阿伯跟我爸跟我阿姐，虽然都是我阿公这个脉下来，但是还是略有一些不同，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概念，那给大家参考。那刚刚呢，李组长有讲到说地支暗藏，其实地支暗藏，其实我都会把它想成是一种能量，就是说天干是行星，那地支呢有一点像是一个，比如说位置或是一个怎么讲，像一个地方，比如说你在某个地方，可能里面就有丰富的金矿、土矿、什么矿、什么矿。那有些地方，譬如说子午卯酉是农历十一月、农历五月，或是农历二月跟农历这个八月，它是四正，就是正东、正南、正西、正北，跟春夏中秋冬的四正，它某些它的力量可能就比较单纯，那其他的力量就比较复合性。那历法的算法有很多种，比如说用地支，我们属在哪个月，地支藏干。对应这个五行的力量，这是一种。包括说，如果各位有更了解多一点，但是这是延伸，就是有一些人光每个月份，他就有切这个月呢，哪几天是属木，哪几天是属火，哪几天是属土，这个叫人缘用事。如果你们有兴趣，人就是人类人，缘就是那个几口能口的缘，人缘用事。那光人缘用事可能就有两个版本以上，至少我知道。所以其实你没有人知道哪一个版本一定是最对或最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只能用我们比较常见的，先有大家一个概念这样子。以上，这是我的补充。 没错没错，派俊哥提到的人员用事啊，至少有两个版本以上，然后我采用的是比较原始传统的那个版本，因为有的人会发现说那些人员用事，其实有的人用自己的经验去修改这样子。 对，那因为我们这边有个那个历法很厉害的这个阿卡西瓦大，所以呢，如果说这个部分也可以请他补充，如果他有空的话。 好，那目前为止大家有需要问的问题吗？郭律师问的不错，这个问题其实问的很好，就是他其实在每个，他不会因为你不在月定而没有那个力量，其实实际上他就是跟着那个地支走，所以它不论到年月日时的地支都会带着这个能量在那个地方，只是月令的地方会比较直接。那另外顺便补充一点哦，有人私底下私讯我一件事情，就是说地支藏干为什么不叫地支藏支？大家有没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是地支在藏支，不是在底下吗？其实那是一个意思，所谓意思是什么？地支它本身藏的干叫做藏有天干，你有没有发现我的 IG 里面写的，就是第四张照片里面写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里面的桃红色的笔写的其实都是天干，那它就是代表说这些地支都隐藏着带有这些天干的能量，那我们就假设它是一个能量流在那个地方，那只是说靠看是在月令发出来，还是在年支发出来，还是在日支作用，这样子会有所不同。那顺便提到一点哦，大家这个图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样子写？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个地支的顺序为什么这样写？这个其实是有点仿照就是那个紫微斗数的写法，就是紫微斗数的地支的顺序就是这样，宫位顺序就是这样子躺。好，那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书写习惯的时候，其实你跨过去紫微斗数宫位的时候看比较不会有所冲突。那我顺带一提哦，子丑寅卯辰巳午未为什么会这样子写，那个是第一个是顺写之外，我顺便提到一点方位的提示哦，子就是代表北方哦，然后寅卯那个地方就是东方，是那个午未 五位两个地支就是南方那个地方，然后申永就是金申永金这个区块就是西方。哦，我们不特别去再详细区分，别说什么东北、东南、西北、西南这个部分。那那个这个这几个地支的部分，就是有它特殊专属的方位代表。那你会问说，北方不就是我们的前面的意思吗？其实不是，以帝王的角度来讲，因为八字那种命理，还有古时候的命理，其实不是给老百姓用的，所以是给自己用的，是给帝王之属用的，去看像我们讲的青天剑那种东西。那所以站在皇帝的角度来看的话，只是要是自己以自己的角度出发，所以自从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的写法就会是这样子。那以上。那目前大家有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是不是先休息？哎，他就问我们是休息五分钟还是十分钟？ 都可以啊。哎，我们讲多久啊？讲一下就对了。 半小时。 那我补充一下，等一下，我来补充一下。我把我的图片换了一个那个，就是给大家看，这是我小时候大家喜欢看那个掐指神算的图啊，所以我把它稍微。把它换在我的头像，所以大家滚动一下，看得到了吗？看得到了吗？ 大家可以往下滑一下，往下滑一下就会变。 对，那以前对以前的人都是掐指一算，我以前刚学八字，最喜欢学这个，每天手在那按来按去。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地支遁天干的一个方式。那在紫微斗数也是有一样的十二个宫位，刚好就可以放在各位的手上。那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说，因为我们有时候图不一样，但是在这个掌当中，你就会变成说，这个子午其实因为亥子丑都是算北边，然后都是算冬天，然后巳午未，然后寅卯辰申酉戌，所以每个季节中间的那个位置都是所谓的正北、正东、正南、正西，也代表它的力量。比较纯粹，然后也会代表每一个角角四边的边角就是一个季节的开始，所以亥月是农历十月，是冬天的开始，等于是我对比喻有点像太子哦。如果水的太子就是亥月，那水当皇帝就是子月，然后呢水当太上皇就可能是十二月，然后木当太子就是寅月，木当皇帝就是卯月。木要退位了，就是辰月，所以会变成用春夏秋冬四季。所以第一个的力量，那各位也可以稍微看一下，在地支的暗藏部分，子午卯酉它藏的都是最少的，也就是呼应我们之前讲的是力量最纯粹。所以子里面只有藏魁，卯里面只有藏木，然后酉里面只有藏那个辛金。那五里面呢，因为古书上讲就是火土有个叫共生啊，因为他说当火存在的时候它就在烧嘛，它就随时在转换灰烬烧成土，所以就会有类似一个叫火土共生，所以就变成说最中间的力量就是最纯粹哦。所以我当太子大家会屌我，但是我当皇帝那更是全部都是归我管嘛，所以它其实都会蕴藏在跟一些生活当中是有关系的，所以各位这边就可以给各位参考。所以会变成说，各位你看，上个礼拜讲辰戌丑未四个地方力量在退位的时候，全部就变成土，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力量盘整的交接期。那所以它在地支战场，其实如果等一下看看，如果有时间，我们就可以稍微再用跟大家讲说协助大家怎么背或怎么记啊。那只是你会发现说，春天哦，我举个例子。亥跟子它的暗藏一定有水，所以亥是藏壬水跟甲木，子是藏癸水哦。那你再看寅跟卯，寅就会藏甲木，卯就会藏乙木哦。其实它是有个顺序的，四跟五，四就会藏丙火，五就会藏丁火。那你会发现这个阴阳的概念这很有趣，我不太会全部解释，可是你会发现说一个东西它在阳的状态的时候，它只是我们刚才讲太子，可是呢当它独大的时候就会进入阴的状态哦。我们以前都觉得阳就是飞龙在天就是皇帝，可是你会发现说 当你力量到了一个最极致的时候，它是阴的。所以木最旺，火最旺，土最金最旺，水最旺，它都是属于在阴的部分。当然地支的主气属阳，但是呢它藏的里面天干是阴啊，反正这有点绕舌啦，这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一个概念而已，这样子。好，我的补充到这边。好，以上讲的各位有什么问题吗？ 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先休息五分钟，然后那个大家消化一下，休息一下，要上厕所就赶快倒水喝都可以。 然后我们就38分再开始，是吗？ 好 ，OK，OK。Okay, okay.